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126回，太子姬温成亲手扶起跪在地上的鬼面男子，难掩激动之色，颇为感慨的道： 周先生一路辛苦，若非你及时赶到，寇今日必定死于奸人之手。 臣惶恐，若无殿下的信任，若无何老将军的2万兵马相助，以臣一人之力也无法扭转乾坤。 老将军何钦满目慈爱地看着芝兰玉树般的太子，见他和他过世的外祖父竟有5-6分相像，依稀回忆起当年和那人一同征战沙场、肝胆相照的峥嵘岁月，唏嘘不已，老泪纵横。 哎，老臣久居南疆，疏于问候，令殿下孤身一人陷于深宫，受尽小人搓磨，险些铸成大错，还请殿下恕臣不恭不敬之罪。 何老将军言重了。 纪温成也跟着掉了几滴眼泪。将坐在一旁的纪温瑜闻言暗自心惊，他怎么忘了老将军何钦虽然不设党争，但再往前数30-40年，他曾经和先皇后的父亲并肩作战，立下过千秋万代的大功绩，说是情同手足也不为过。太子向来唯唯诺诺，迂腐古板，是什么时候和对方搭上线的？他本以为今日这一招黄雀在后，乃算无一策之计。明王在辽东的兵力遭蛮夷大皇子牵制过半，不得脱身，这一趟回来只带了10000兵丁，加上福子进的20000人马，共有30000。为着平定南边的叛乱，长安的城防军们早就编入了福子进麾下，这会儿还未回归本位，整个外城守卫松懈，几乎无可用之人。而负责守护内城的七王爷近来因为爱女之事烦忧，日日夜夜耽搁在家里，禁卫军们也懒懒散散，偌大一个皇城禁防形同虚设，乍一看去似乎胜券在握，毫无悬念。可事实上，若非天时地利人和，这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送到眼前，宁王也未必下得了弑君造反的决心。然而这30000军士之中，有多半已被纪文瑜暗中策反，更不用提太子死于福子敬手下后，身为太子最为信重的弟弟，自己名正言顺地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于情于理都比宁王更站得住脚。届时只待他一声号令，同前世里一般将宁王拿下，这万里江山便可尽归掌握之中了。可他千算万算，唯独没有算到半道里杀出来一个周先生，更没有算到手握兵权的何钦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太子党，杀了他一个回马枪。心思各异的叛军们被打了个猝不及防，人心涣散，惊慌失措，还来不及反应，便被训练有素的将士们解去铠甲，卸下兵器，3个5个归拢一处，用绳子五花大绑。眼看大势已去，纪文玉按下胸中恼怒，松了手中的白玉杯，做出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慢慢往太子的方向挪去，磕磕巴巴的道： 皇兄，这是怎么回事？父皇为何会突然吐血？三哥怎么被这人杀了？你们认识？ 纪温成转过头来，看着自小一同长大的弟弟，素来温和的眼神忽然也变得凌厉起来。纪文宇脚下一滞，察觉到有哪里不太对，本能地往何钦腰间佩剑上扫了一眼，寸夺亲手斩杀太子的可能性， 脸上却依旧满是茫然。 皇兄，你可是怪我没有替你挡箭，我方才吓得腿软，根本来不及反应。再说我到底有多少本事，你最清楚不过。 阿宇， 季文成打断他的话，语气十分复杂。 我曾经以为我是了解你的，后来才发现我实在是错得离谱。 他一字一句说得沉重，目光定定地望着季文宇。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实话与我说，今日之事你事先是否知情？你有没有动过借刀杀人的念头？ 季文宇如何肯认下这等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敬礼只顾装傻。 皇兄，我真的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若早知今日会发生这样的事，拼死也要护住父皇，护住你。你莫要听信小人谗言，与我生分。母后在天有令，一定不愿看到咱们这样。 你这等忘恩负义、寡廉鲜耻，竟然还有脸跟我提母后？ 季文宇怒极反笑，抬了抬手，和亲的手下立刻从叛军里揪出几十位有头有脸的将领，官职最高的那个竟然是福子敬的副将。他看向那些人，声音里带了几分不同于往日的威严。 说出幕后主使之人，故饶你们不死。 那些叛军将领面面相觑，到最后只能认命地看向季温宇，跪地叩头，一个不落，一个也不错。季温宇再也装不下去了，阴柔的面孔变得雪白，嘴唇一个劲地哆嗦，做出一副屈膝跪地的求饶姿态，口中讷讷道： 皇兄，是我一时鬼迷心窍，犯了糊涂，求你看在咱们从小到大的情分上，饶我一命吧。 话未说完，他暗运轻功，一眨眼的功夫便闪到何清身旁，夺了他腰间佩剑，苍狼一声利剑出鞘，下一瞬便气势汹汹地向太子刺去，眼看就要将对方一击毙命。周玉似乎早就料到有此招，冷笑一声，将全身真气倾注于铁弓之上，横起弓臂，硬生生地为太子挡下这一剑，和季文宇站在一处。那铁胎弓足有一两百斤重，他却举重若轻，手仿自如，身手迅捷，快得几乎看不清动作。二人转瞬之间过了几十招，难分胜负。季文宇被逼至绝境，一柄长剑使得如针化境，哪有半点原先那个文弱皇子的样子，足见往日里尽是做戏给别人看的。因此太子在旁越看越是心冷，他命人将先帝留下的龙渊宝剑取了过来，剑身寒芒闪烁，有巨龙盘卧其上，轻轻敲击，隐隐有龙吟之声。他将宝剑横空掷给周玉，朗声道： 周先生，接着。 周玉立时撇下手中铁弓，换了件趁手的兵器，当下如虎添翼，逼得季文宇连连后退。只听“噗”的一声，剑尖刺破皮肉，利落地挑断他的右手手筋。季文宇痛叫一声，长剑应声落地，紧接着被周玉在前胸重重击了一掌，往后丢出去三四米之远，口吐鲜血，力不能支。他满脸不甘之色，对着太子的方向失声喊道： 季文成，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自问百无一失，到底是哪里漏了破绽？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周玉替太子回答了他的话，走上前挑断他另一侧手筋，黑色的衣袂在寒风中翻飞舞动，身姿笔挺，气势慑人。 六殿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局势已定，还是老老实实的束手就擒吧，也省得多吃苦头。 他用锋利的剑尖在姬文鱼鲜血淋漓的手腕上雕出朵雍容华贵的牡丹花，露在面具之外的唇角愉悦地勾起，笑道： 我搓摸人的那些手段，想来你不会有兴趣一一尝试的。 季文鱼从他的话语里捕捉到一丁点令人毛骨悚然的熟悉感，嘶声喝问道： 你到底是谁？ 周玉将龙渊剑收回剑鞘，使人将他压下去，语气轻快到近乎轻佻： 我殿下莫急，待我忙完要紧事，带些好酒好菜过去寻你，到那时咱们再好好聊聊。 此刻的季文鱼失去了所有的笃定从容，一会儿破口大骂极尽恶毒之语，一会儿又厉声嚎哭，期盼着能够像以前无数次那样博得太子的不忍，长发披散，面目扭曲。季文成背对着他沉默地听着，过了好半晌，闭上双目，长长叹出一口气，示意侍卫们堵住他的嘴，拖进天牢等候发落。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变自此尘埃落定，太子既要救治陛下，又要平定乱局，还要分出心思使人去辽东接收宁王的旧部，避免人心浮动，节外生枝。他忙得焦头烂额，正欲请周玉代为分忧，却见那将军利落地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 臣还有急事在身，一时半刻也等不得，求殿下开恩，允臣离宫。 季文成叫他噎得说不出来话，深觉糟心地摆了摆手道： 先生去吧，忙完了早些回来，孤还有许多事仰仗于你。 周玉得了这一声许诺，立时站起身来往外走，几步之后又折返回来说： 殿下莫忘了之前答应过臣的事情，待您荣登大宝之后，赐婚的旨意。 周先生，婚姻大事不可儿戏，曾爱他心甘情愿地答应你才好，绝不可行威逼胁迫之举。你带一封他亲笔允诺的书信过来，孤立时下旨，另备一份丰厚的嫁妆，总不至于委屈了你们两个。 周玉叫他这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沉默片刻，向太子拱了拱手，翻身上马，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急急忙忙往谢家的方向奔去。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